出到嚟一副樣好似死狗咁，有啲人咧就就攞嚟就做一個叫做係body language 嘅一個解構啦、解釋啦， 即係兩個坐埋一張圖啊嘛， 係啊，佢兩個坐埋一張圖啦，咁就嗱，因為兩個都擘大對腳嘅嚇，一個咧就阿奧巴馬咧就都係雙手擺喺只腳度啦，咁個神態就好似就非常之攰啊，然之後咧就對即係。好无奈咁嘅感觉咁样。而呢个特朗普呢，喂佢点样样呢，你讲下啦。 哇佢鹌鹑咁样，即係但係咁样呢好似好紧张咁样，你隻手即係。 唔係佢咁样就好似嗱啲人就话佢向下企图。唔係即係好似你如果你游呢、這个游呢个咩蝶式定系自由式啊。 啊蝶，总之咁样 蝶啊，因为自由式啊，唔系蝶式啊， 咁样系蝶式嘅， 系啦，佢咁样样，系啦，咁嗱，以呢个好似零一啊，零一定系明报嘅讲法啦，就向下祈祷吓，咁、咧就似乎咧就嗰啲小嗰啲人就话佢啦，啲专家就话啦，啊，似乎咧佢真系佢知道一啲咧，佢真系以前唔知道嘅嘢。啊，咁而家终于知道啦，终于知道大镬啦，系嘛？知道以前讲大咗啦，啊，知道自己无以为继啦，咁所以咧就好无奈，或者好惊啊，甚至乎好惊啊。喂，你赢家嚟咁，大佬你点解变咗鹌鹑咁样 嘅？都唔止呢个嘅，喺佢公布结果嗰刻咧，佢侧边啲人咧欢呼雀跃，但系佢咧佢系沉默地托住个腮咁喺度谂，所以啊， 仆街啦，真系赢咗添，即系冇谂住赢噶， 玩大咗啦， 真系要做喎，赢咗嘅话， 搞啦，我讲嘅啫，喂，真系 系啊 系 啊，唔系咁，首先啦，即系即系我嗱，即系。首先我剛才都講啊，唔應該即係再去即係放過老蕭啦。係，但係有啲說話我係即係有啲判斷啦。其實我都唔係咁同意老蕭嘅，即係譬如話呢個特朗普係強人嚟嘅，或者佢係一個起碼佢係一個哇，即係喺呢個係咪喺呢個咩列根之後啊？嘅一個哇蓋世難得嘅一個政治強人嚟。 唔係佢，我諗佢嘅意思強人意思係講緊佢強勢啊嘛，佢唔係講緊佢好犀利啊嘛。 都差唔多噶啦，其實都係犀利噶啦，其實都係，起碼好有個人意志先啦，係咪？係啊，咁嗱，坦白講，即係有亦都有啲人即係將佢比喻為希特拉啦，係咪？即係納粹主義啦，係咪？咁呢個係非常之有保留嘅。第一。即係如果你同佢講同希特拉去比較嘅話咧，係遠遠不如啦。呢個當然係。係 啊 係啊。你不妨睇下 YouTube 啦。即係如果你話睇奧巴馬呢個咩你睇呢個咩 Trump Insights， 你 search 同埋呢個叫做係 Hitler Insights， 即係叫做係煽動群眾啊。即係如果你話奧巴馬唔係呢個特朗普煽動群眾同埋希特拉煽動群眾個分別喺邊呢，即係其實講真啦，特朗普煽動群眾呢呢、這個 Trump Insights 呢一個search keyword 呢喺 YouTube 上面呢其實唔係 search 好多段片，唯一段片呢就係我睇到就係話佢唔知喺個集會度，喺個造勢大會度，咁有你記唔記得有一次咧？好似年頭嘅時候咧，就有個穆斯林嘅阿姐、阿大媽咁樣樣，就密站，就企喺度密站， 企喺老公後面， 係啦，企喺老公後面密站咁樣樣。咁然之後咧就佢就即係叫啲人，佢叫佢請佢走啦，係咪？請佢走啦。咁然之後佢就甚至乎話咧嗱，即係呢個阿 Donald Trump 咧就咁講，唔好喐佢啊！唔好搞佢啊！不如搞佢嘅话，我会帮你打官司嘅咁样，即系佢搞笑咁样。 系 咁，但系你相反之下咧，如果你揾 Hitler Insights， 哇，真系大把料， 真 系 多到不得了。 即系个分别就在于咧，其实我会觉得 Donald Trump 系一个 showman instead of 一个强人咯。嗱，如果你话一个政治强人，佢有冇政治有冇一个好坚定？而且好 coherent 嘅政治信仰先，即係你相對於奧巴，相對於希特拉嚟講，佢有冇對佢有冇對呢、這個 穆斯林啊或者其他族群有一個 嗰個係仇恨先，嗰個仇恨有冇根嘅先，係咪先？嗱，你呢、這個 Donald Trump，喂，你

咁唔知佢会唔会真係告呢个 Hillary Clinton 同埋。 而点解中国人而点解中国嘅领导人同埋系俄罗斯嘅总统阿普京点解习近平同埋普京都咁鍾意一个咁样嘅人去入主白宫就系、是、因为呢个人呢其实佢系有欲望嘅。 嗯。 即佢知道佢弱点喺边度。而 Donald Trump 系一个咁嘅人嚟嘅佢讲到明俾你听。我系唔会乜嘢都话俾你听嘅，我系唔会出咩招咧，都事先同你讲嘅，我系唔会咁透明嘅、嗯，即系佢讲到明，佢自己系一个黑箱作业嘅人啦， 系啦、 一个黑箱作业嘅人，喂，最啱习近平胃口啦， 系啦， 系咪？我系可以同你袋底交易啊嘛， 是大家同你 倾，系嘛？呢个最 fit 啦，系咪啊？我最怕一个讲原则，然之后又要同呢、這个诶、要同人民交代，又要 accountable 嘅，我最怕呢啲嘢，讲真系。 嗯 喂你喂你同我台底交易嘅最好啦係咪喂再讲你话要你话即係讲真的你话 bring the job back to America, 呢样嘢系第一喂你要人哋即係嗰个 labor force, 即係同你系有咁上下嘅竞争力即係你起码你要减你嗰、那个即係嗰个叫做系劳动成本同呢个中国或者系其他即係发展中嘅国家有冇可能呢 其实冇得比㗎 喎。冇得比㗎喎。喂起码就系话喂你系咪可以同人斗战价你系咪可以同中国斗长工时啊 因为呢个两个问题就系、是、第一个就系一个货币嘅问题嘅。 唔系第一个问题系货币嘅问题第二个问题就系 compliance 嘅问题人权劳动权益嘅问题。你 系 咪可以行嗰套呢人哋系一个喂即系剥削劳动成本嘅大前提底下系做竞争㗎嘛你系咪玩佢呢套呢你玩唔起嘅。因为你一定喂因为你美国有工会大陆冇工会啊你做唔做好似佢咁啊你根本就做唔撚到。 就因为咁所以啲 咁所以佢话要加佢所以就要人为地搞嗰个关税佢。 係 啦。屌咁但係你成条食物链你要讲真你咪你嗰啲咩你嗰个 living cost 咪成咪嗰个生活成本咪你自己食返咋嘛你买唔买得起咁贵嘅嘢先。你咁耐以嚟喂你可以喂。 用平嘢。 所以阿老萧呢咁其实佢讲一样嘢冇错嘅。佢就话你咁多年以嚟你美元系不断狂印。但系又冇通胀，系有原因噶嘛？而嗰个原因就系因为你中国嘅 cheap goods， 即系呢啲一啲平价嘅货品系 维持到佢 入口咗中国，系入口咗美国啊嘛。咁所以你先至可以又狂印银纸，同时间你又冇大量通胀啊嘛。其实所谓嘅 Tri-America 就系咁嘅意思嘛。大家系根本上系一个吓。夫妻嘅关系嚟嘅等于系你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嘅、根本上冇可能分开嘅、何况喂你同佢斗战食你同佢斗战价你斗唔得起啊喂你说服法喂你搞掂你工会先啦、你可唔可以咁长工时你可唔可以哇即系你唔知道你话喂随时唔知整啲机器啊碌爆自己的手指啊可以冇人理啊可唔可以咁样唔得㗎嘛、你系玩唔到个套㗎根本就是所以你嗰啲係 force hop 嚟㗎。即係所以喂你我会觉得呢、這个Donald Trump 呢其实讲真的你即係你作为一个如果係一个无知嘅总统呢你咪将啲嘢下放囉。而一个无知嘅总统或者一个叫做係相对低能嘅总统美国唔係未遇过㗎嘛。即係布殊以前咪俾人话係一个低 B 嘅总统嚟㗎囉。係咪咁你咪最后咩咪走呢、這个呢个共和党路线囉。咪、所以我就我嗰、那个我对特朗普嗰、那个感觉我唔会觉得係悲观成咁囉。即係唔係话好好即係当然係负面啦咁但係未至于话话咩世界末日啊又剩啊。咪世界末日一定唔会嘅因为有好多人都讲咗啦你同普京 friend 呢就自然唔会世界末日㗎啦。但係只不过呢就係、你放软手脚你就唔会抗衡佢。咁奥巴马何尝唔系啫。係咪即係你个普京佢长年即係佢早两年系咁入侵呢、這个呢个克里米亚又好呢、這个乌克兰都好。喂佢都系得把口㗎。係咪最后尾都冇做嘢 㗎。 喂咁大问题就系话你有好多国际 issue, 你可唔可以你 放手唔理你唔得。因为其实讲真的你美元霸权所系